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 哇塞，今天第一天啊，在咱们开场伴奏的时候还有伴舞啊。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漫游嗨翻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您就可以在那里找到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 是的，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那另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就是漫游团成立了啊，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啊。 是的，然后小伙伴们期待的周五又到来了。那这周五我们请到的是谁呢？我们请到的就是刚刚从内蒙古团建回来，爽歪歪，但是胖了3斤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玲，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就我没有胖三斤，胖三斤的是刘明月。 哦，好吧，你一定要把这个说出来。等于是飞速瘦身吗？ 飞速瘦身。 对啊，就刚回来嘛，这周初。 拉两天肚子就好了。 所以明月的瘦身全靠谢，好残酷，但是好在还是瘦回来了，是不是？ 残酷没关系，关键管用就行了。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吧。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在他乡。 在他乡。 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嘛，然后有的小伙伴可能是利用假期的时间出去玩了一趟啊，可能已经回来了，也有的小伙伴可能正准备去旅游。那不管是出门旅游还是说就在他乡生活，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经历和感悟。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明月和兰陵也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上周小伙伴们去内蒙古团建的经历，以及就是今天我们明月兰陵的这个人生导师属性又要上线了，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小伙伴的困惑苦恼来给大家就是现场分析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一边旅行一边情感答疑。 对，但我们 总的主题就是在他乡。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在外地学习啊、工作或者旅游，或者是生活的经历，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 其实你就别说去外地或者去国外了，我就觉得天天下班我在建外长安街走一圈都算旅游了，真的，天天出门都算旅游。 对，然后其实像我们北京那么大嘛，然后大家都说可能你住在石景山和通州的两个人，如果谈恋爱的话，就像是异地恋。 对，这多少公里？30-50公里。 嗯，就是很远，所以可能大家都会多多少少，包括现在就是我们都算是外来务工人员，对吧？ 嗯，就是。 对，我们可能也在北京有自己的一些感触。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你就瞅瞅咱们这每月拿的工资是吧？怎么能不算外来人口呢？ 啊， 伤感。 不，你我觉得工资和这个户籍还是没有特别的挂钩的。 主要是因为。主要跟户籍其实我觉得关系也不大，主要是因为远离了熟悉的环境，来到了另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感觉到在他乡， 还需要重新的交朋友。 对，有可能 是的， 有可能也是远离了家乡的物价哈，觉得哎， 来金片花，金片花， 又回不来了， 金片花，金片花啊、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神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好，我是徐可啊。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上周刚刚去内蒙古团建归来的爽歪歪的，本来胖了3斤但是现在又瘦回来的刘明业和李兰玲。再凑一下位。 大家好，我们又来了， 又来了。 对对对， 哎，我特别好奇，我特别好奇一个词儿哈、就是爽歪歪。 嗯， 对，其实 真的是 因为出去旅游，大家应该会很开心吧？ 你觉得不爽？ 特别爽， 哎， 对，特别 讲讲， 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内蒙古那个地方啊，特别的天然。 嗯， 怎么个天然呢？ 啊， 比如你想上卫生间，就找不到卫生间，就只能在这个小树林里， 就成 因为草原 施肥了， 太大了。 一说卫生间，我想起来了，内蒙古独有的一个卫生间。 旱厕 不是独有啊，也不是独有， 就是他那边只有旱厕。 嗯， 就比较古老的。 可能在就城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不去过农村的，没有看过旱厕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简单点说，他没有冲水。 嗯， 就下面、就是、 大概我们大概都明白的、 不多说了，不多说了。 而且他们还说就有非常厉害的旱厕嘛，它是很高的。 很厉害的旱厕，为什么会形容厕所用厉害这个形容词？ 因为很高啊， 很大。 就比如说3米深的呀， 啊， 是不是哪边人都长得高啊？ 一般都是3米深， 就3米深或者更高的一些。比如说你上个厕所的时候，你会有一段过程才能听到声音。 啊，哎，我们导播老师说两位声音有点小，可以离话筒稍微再近一点。对， 你们可以拉一下，那话筒有点矮，我靠， 可丑。 可以稍微 有点矮， 对， 身高就在这儿。 是的，那还是先说说这次咱们那个去内蒙古的时候都去了几天呢？ 三天吧，有2天在路上，大概。 嗯， 对，其实要玩的话也就一天多一天半年。 嗯，那都去了哪些地方？内蒙古的哪些地方？ 咱们去的，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应该叫乌兰布统大草原， 就是《还珠格格》的拍摄地， 《还珠格格》的拍摄地， 对对对，他们曾经在那边取过景，拍摄过，然后主要就是玩一些内蒙古特别比较有特色的，比如滑沙， 草原上的项目， 草原滑沙滑草，然后在草原上这个放飞自我，夕阳下的 骑马呀， 哎，骑马了吗？ 对，当然 你们俩都会骑马。 不会， 骑马属于保留区。 我们花钱了，有人带我们骑。 哦， 哎，我不知道 骑马真的，我那个马特别的野。 你们骑的是那种高的马还是小马？ 都骑了， 大马， 大马。 反正我骑的是比较大， 比较高的。 对，因为之前就是我骑过那种小马， 有多高？ 就小马就很小，就是小马驹。 比你高吗？ 不是，你 高的话应该叫马吗？ 不，你应该说是马的什么有我高吗？ 就是那马站起来，它肯定有我高呀。 你这越说越我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马的什么？ 马 头站？ 马的什么比你高？ 马头可能跟我比我矮吧，可能。 哦，那就小马， 小马 是小马驹， 就是那小马上山下山的时候，他的脚都打滑，所以我就特别不忍心，然后我就要求说我想下来， 我牵着他走， 嗯，就是特别不忍心骑， 他骑着我， 那是一种怎样的画面？ 尤其刚才你们说马的什么地方比你高啊？我觉得脑子， 就他的意思是 脑洞很大， 哎，对对，趴着 啊。 其实你看上周咱们北京还真是挺热的。 上周挺凉快的呀， 前 两 天，就是 跟内蒙古是没法比。 对，跟内蒙古， 内蒙古那边你会冷， 我特别冷。 哎， 你有多少度啊？这个，嗯， 最低的温度也就十几度吧。 我穿长袖都冷， 它那边温差特别大，比如说早上十几度，中午就30来度，然后晚上就十几度。 它那儿呢，其实阳光还是挺足的，但是它那儿其实就是干晒。它不像咱们这里就是很热啊，它那就是晒， 阳光很充足，日照很充足， 对对，而且那边比较好的地方，我们之前去啊，想都是草，会不会有蚊虫啊？然后告诉我没有，因为蚊子都冻死了。 嗯，就在那种20度左右，可能它都 十几度，晚上只有十几度，个位数这样都冻死了。 对，然后有没有感觉内蒙古的天会很高？ 没有，是很低， 很高， 很低吗？是因为阴天吗？ 因为我们的海拔比较 高， 高 啊，它的云是分层的， 对。 有些云是离你很近，你仿佛你感觉站在山顶能摸到，然后在它那个云的上一边还有一层云，就是分层的云，特别好看。 而且我们还就是拍到了一个比较奇景的云。 我感觉你们好像发了朋友发了那个微博， 对对对对，转发， 转发有好运的 那种，特别像一条龙那种云，然后后面是太阳，然后龙嘴的位置还有一道彩虹。 啊， 我们是玩完滑沙然后过去的。 对， 嗯，总之草原的体验应该还是蛮特别的吧。 主要比较有特点的是，他不有一次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们那边给客人不是要哈达吗？ 啊， 甜酒嘛， 那边也是要献哈达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要有他们那儿的马奶酒，你要喝。 嗯， 然后首先是站三下，天地然三下点三下，然后喝。很多游客呢其实是不喝的，只点三下。然后我和一个朋友特别好奇那个酒是什么味儿，我点了三下之后。兑的水啊， 然而必须喝完，是不是？ 对对，它是要喝 完的。也有人抿一口的，但是其实是要喝完的。 对，然后 其实 他们那边因为是接待游客的，然后有的景区并不真的用马奶酒，是用一壶酒，然后兑很多水。 其实就是意思，主要 是 招待的这个。 没有什么酒味儿， 没有酒味儿。 因为可能大家酒力也不是都特别的。 是你要碰着一个不能喝的，或者酒量不好， 刚欢迎完。就已经晕了 啊！你这趴给他一喝晕完了，你这一天 可以拒绝 啊，可以拒绝。 但是你喝了，你要喝完。 那你看是妹子还是男的给你送了？你男的送这不喝。 哎，所以 什么这 许可喝不喝，主要看敬酒的那个人。 对呀，你要是一个哎呦少数民族的妹，喝，今天不醉不归。 这样给这个许可敬酒，许可就不会喝。 不，你俩肯定喝，你俩肯定喝，咱一块儿喝。 我也许就不会，你就没准了。 我看那个我们弹幕当中说这个内蒙古那边草原那边应该是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 大家刚高考完嘛，大家 真的 是应该刚高考完。 但是他们那边确实是说下雨就下雨，然后更神奇的是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下雨，你往前走个十几米，这边是晴的。 嗯， 也会出现这样的， 就是那个东边太阳西边雨的感觉， 看云彩。 嗯， 对，还一股风。 哎，其实。内蒙古这地方挺浪漫的啊，能写点歌什么的。你想云追着你走，云追着你走，在这半边你下雨，这半边的我却没有下雨，你还安好吗？ 其实我觉得 诗人呐，流浪诗人许可。 低调低调低调。 你要一个人在那儿的话，会觉得挺可怕的。 为什么？还有你的小马驹啊， 都是草的话，真的 空， 对，特别空，你会觉得很寂寞， 而且没有卫生间。 那你们有没有体验那个蒙古包啊？就是在里面 没进去， 没有进去。 我 觉得那个要住起来， 但其实那个住起来并不舒服。 对， 味道啊什么的，其实 对，可能我们生活在城市，可能不会太习惯。 对对对， 哎，也可以，到时候回头啊，咱到时候建外底下楼底下给你扎个帐篷，咱几个人四个人进去睡吧。 撑过来， 来啊。 这个好奇怪，为什么我？ 哎，对啊， 不用了，我们都谢绝。是，那我们刚刚聊的这个美景哈，那咱们现在说说美食。嗯，就是去那肯定要体验一下当地的奶制品。 对， 奶制品 我们买了很多回来。 嗯， 我没有买，就是但是我们那儿呢去了一个景区，它景区呢有免费的奶茶给我们喝。 哦， 然后免费奶茶给我们，当时呢他们先，我是在后面的，他们已经先去 先过 沙了。后来我们去那个免费喝茶的那儿，他那儿还有奶片，他那奶片特别好吃，超好吃， 特别浓吧， 我就买了那个。 不是 应该是啊、 它那个奶茶不浓的，但是你得就着它那些东西吃， 嗯， 有奶片呀、啊，还有黄油啊，还有什么那个什么。 他们的奶茶是熬出来之后你要自己加料的， 对， 你纯喝的话其实有点淡， 有点咸。 哎，我也发现好像那边就是真正纯正的都会有点发咸口，就不是咱们平常吃的甜口。 对，你想吧，西北那边那奶茶不一般都是咸的吗？ 对， 少有时候你加糖加甜的， 你自己加，然后他们还会往里面加黄油，加完黄油之后会特别香，然后口感会很厚。 就说黄油让我想起一件事来，就当时我们坐那桌嘛，后来就说，哎，这个盘子怎么是空的呀？因为有四五个小碟，我们那有一个盘子空的，你给我们加点。然后那个人说，哎呀，都是黄油，你们不吃的 啊， 我们要。然后那个妹子就给我们拿了一块黄油，这点不够啊，我们这么多人呢，一桌十个人呢，他说，哎，这的你们吃不了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吃，吃完哎，这个味道真棒，再给我来一盘。 因为黄油比较贵。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旺季，人很多，他们可能比较赔本，然后不太愿意往上上， 哎，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确实是旺季。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跟山总坐一桌嘛，知道吗？就这个东西就很。 山总喝了一壶， 然后那个。 山总喝了一壶，请你解释一下你刚才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喝了一壶奶茶。 山总他比较喜欢吃美食，然后抓住好的东西，他好吃的好喝的不会放弃，就会吃很多，然后也很能吃。 啊什么？ 就 再说一遍，我们小伙伴们准备结一下。 对对对，山总就是胃比较好，大家都知道的。就山总就是特别喜欢吃好吃的，就大家 消化好， 特别喜欢品鉴美食。 对对对，然后品鉴之后一定要吃干净， 把美食化作自己的一种心情来分享给大家，是不是？ 对，山总最强的就是安利，你觉得山总？哎，你尝尝，快巨好吃啊！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对对对对对对。 但兰陵属于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类型吗？ 对。 明月，你想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 刚才奶片的事吧。 那个奶片是挺香的，就是因为大家会带来伴手礼，我也尝过。 但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好牛肉干 啊，对牛肉干， 口感特别好，而且他们那边 我没有吃、啊。 但他那会很大片，很硬。 特点有个特点，你知道吗？ 嗯， 就是买什么，我说这好吃吗？好吃，给你尝尝，咔吱就开袋。 然后吃完不好意思， 热情，热情， 特别热情， 热情，热情， 好不好吃？尝尝，尝尝，尝尝，尝。他们那儿超市啊， 特热情， 特产是随便尝的 啊， 对，随便尝。 所以兰陵基本上就是进去尝一圈，然后 尝一圈，然后就买了一包回家。他们牛肉干不硬。是那种烤干的，真的是放在吊炉外面烤干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外面有一层壳，咬一口之后里边是嫩肉。 你们说？ 那你在篝火晚会？ 当时 还办了篝火晚会呢。 哇，篝火晚会。哎，那你们这要是出节目，是不是挺精彩的？你们的篝火晚会应该。 我们当时有 人才济济， 有做直播啊，有直播 啊，但是没有人做节目吧？ 没有人做节目， 因为大家都比较害羞嘛。 当时人不是很多，我们去的也就几个人，然后一起去玩。 那其他人在干嘛呢？ 都累了，都睡觉了。 睡觉了。 对，篝火晚会其实什么呢？就是放烟花， 那 儿可以 挺爽 的。 哎呦， 我看大家还有拿那个小小花， 对，就卖 女生转那小刺花， 大花特别好看。 哎，但可是你别说那女生的小花， 100-200块钱吧， 一个大花吗？ 两个大花啊，也不是很贵， 对， 但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对，在那种地方放烟花肯定会。 当时我在那个旅店摊着看着电视，喝着冰镇饮料，吃牛肉干。 没有去是吗？ 对，他叫我，我就特别，我不想动了，我很累。 篝火晚会呢，他那儿就是，他是大篝火，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就你离他一 桌子的一半， 就假如说篝火在那儿，我在这儿我都觉得很热，烧到不行。 哎，那你们有没有围圈跳舞呢？ 有，我们还围圈跑，对， 围圈跑， 围圈跳舞，然后围圈转，还得围圈冲火堆，你知道吗？然后 就手拉着手， 然后就往前冲，冲完了以后，然后就往后退，来，咱们再来一遍，游走。 没 那离火会离很近吗？就是冲火队的时候 会很近啊， 就是 而且你知道吗，他放的音乐都是特别的嗨的，就是动次打次 动次打次， 我以为是 跟着我们一起 跳马的汉， 没有这事。对，你说这个放歌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就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吧，就很累了，然后洗完澡以后就想睡觉，睡觉呢，然后我们就他们不是有篝火晚会吗？别的团了以后，别的团呢，他们就在那儿唱 K 的，然后唱的巨难听，对不起啊，我不是攻击他，对不起，我就是真难听，然后 关键声音还大， 难听 就算了， 因为我在贝斗是公认唱歌最难听的人，因为 没有之一， 配音演员唱歌唱到我这么难听的不多，对不对？ 哇，真的， 不要自谦， 比我还难听 的。 其实我还是有点开心的，因为他们都跟我说，都在群里发私信说， 你去跟他斗歌吧， 兰陵你去唱，你比他好听多了，我们再也不说你唱歌难听。 当时觉得心情特别好，特别爽，这就是爽歪歪。 当时就已经晚上11点了，我们都困得不行了，就很累，然后就在那儿睡。他们门口就说啊，那什么，我和你吻别，就 啊， 都震惊了。 看看看啊，果然我们弹幕 假酒害人。 弹幕里现在出现了三个字，这三个字的名字叫做要抱抱。 开心球， 这个电台办着不容易。 对， 唱一首歌之后。 没事啊，我都不怕，你们怕啥？ 我怕。 好，我们下一话题啊，刚刚说了奶制品，然后说了奶茶，说了奶片儿，那我们现在还说这个内蒙古还有一个美食，就是 羊， 烤全羊。 哎，这个厉害了啊！ 对，我们吃了，我们老板特别的大方，我们老板就说去玩嘛，玩的开心，要吃够，上了点了两只烤全羊， 吃完了吗？ 我们30多个人吃了4顿。 三顿还是4顿？3顿吧。 啊，三顿 。 那大家的战斗力不是很强啊？ 真的是太 大了。 女生多吗？还是啊？ 你知道烤全羊？你知道我们都最后怎么吃了吗？第一天是烤的，第二天是煮的，第三天是炒的，炸的啊， 外酥里嫩。 有点像我妈妈包饺子，就第一天是煮的饺子，第二天就是炸饺子， 吃不完。但是还挺好吃的。然后他那边是有仪式的，就是 开羊仪式， 开羊仪式，他会放一个羊过来，然后扎朵花，然后放在台子上， 是扎朵花， 然后会请那个团队的一个人，就是领导吧，请一个 leader， 然后上来去那个开羊，就是在羊身上划一刀，割下来，割下一块肉来，然后先给他吃，然后剩，然后再一大盘上来。 先给最尊贵的人，然后 最尊贵的客人，就是花钱的。 所以 那是已经烤好的羊上了先递一块的， 烤好 吓一跳，我以为是生的那种。 那太残忍 了，看不懂。 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这， 但真的很香，他们那个羊闻着特别香。 但是 我觉得吃的应该也挺香的啊，那个。 因为他烤全羊是怎么烤的？他是烤一下午的。他不是说当下就给你那么，他是就是你提前订完了以后，他给你提前烤，因为不然的话是烤不好的。 从中午12点烤到7点多， 对， 是真的用那种原始的火堆在烤吗？还 是 现代化的那个吊炉那种？ 一个铁的这么大一个炉子，然后架在里面烤。 其实我在这个不算广告吧，因为我在就是十渡那边 吃过一次， 吃过一次烤全羊，特别好吃，是吗？超好吃， 咱俩应该是一家吧？应该是一家。我在那边就是十渡野三坡那边也吃过一个， 也就是咱们 特别好吃， 是真好吃。 就是他那个烤全羊厉害，他那个是，他那是烤好还是不烤？我忘了，也是一篝火晚会，然后说有一烤全羊，反正等，大家后来都等的都想睡觉了，都想死了，你知道吗？在那等的都不行了。然后后来他说好了，然后我是最后一个吃到的，前面等了100多个人，每人煎一嘴。不是，是一个我们这100多人出去玩，所以最后轮到我吃。 为什么？什么情况下会100？因为是班级吗？班级的？ 对啊，班里出去玩嘛。对，108个人，加上老师2个人，随行司机2个人，然后加上班队安全员3个人，总共是118人。反正我是第119个吃到的。 许可对这个怨念有多大？记到了现在。 你吃的时候只剩骨头架子了。 不是，他不是骨头，他是把一肉给你弄好，有一大铁盘。 对， 到我的时候都已经没就。我就瞅着那边边角角有一块那个在小雨， 就眼看着想吃， 我就吃了那么一口都觉得非常好吃。 所以可儿，你说说， 烤羊髓 那也行。 人家都说了，这个烤全羊上的顺序是按照客人的尊贵程度，所以说一共118个人，许可是第119个。 正常吗？正常。你 看看你在班级里面的地位啊。 那两天玩你知道吗？那两天玩我跟你说啊，兰陵明月，那两天玩都是这样的，其实挺正常，我挺摆明自己的位置。大家不有漂流吗？刚开始啊，都是说得凑团呀，跟女生一人凑一船，我凑不了，没办法啊，女神都跟别人走了，然后等会儿女神翻船了，我得下河去给女神船弄回来。然后把我的船给人家，我再推着人家走，最后我救活着人家的船，然后人家都坐船里边，我坐船外边。 我 怎么 突然想起一首歌叫《纤夫的爱》？ 我操， 那是挺好的，这个真是挺惨的。 然后最后女神跟你在一起了？ 没有啊，然后女神就走了呀。 没事， 然后我自己溜达着上岸了，然后都 没 往完全程。 大老爷们怕啥？ 而且你知道漂流那特不合理。你说我中间上岸了吧，他们都漂到底下，车是在底下等，然后他们就回去了，也没清点我。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个山坡溜达溜达，然后我说这怎么下去啊？然后遇见那个野山，因为它不是 哭了， 它不是一直修着路下去的，漂流那个是它山间有河能下去， 嗯， 但是你可能要从山上下去，就真的是贝尔生存了。我就从山上自己这么下去的，你知道吗？ 所以这次春游之后，你再也不想提起这段经历。 而且我下去 之中首次 不是，而且我挺厉害的。我下去之后是晚上六点多，那块是黑的天，黑的早。六点多我找到我们宾馆是八点半，然后而且我找到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在篝火晚会，有些人在宾馆里玩斗地主、打水枪什么，老师丝毫不知道。然后我在外边，老师还说。不是不让出门吗？你怎么出门了？当时的委屈啊，由心里而生。 那我来采访一句， 真让人心疼。 你从这次春游里面，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班级有这么一个大家团结友爱的集体挺好的活动，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 而且锻炼了你的抗挫能力，是吗？ 眼泪在开始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汪汪，哎，没事没事没事，待会我们好好安慰一下。 说了一句团结友爱， 特别想哭， 特别想哭，真的。 你以为为什么许可这么多年之后还记住一共是119人？你以为为什么？因为团结啊， 因为团结 友爱呀、 啊，不抛弃不放弃。 不是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是觉得那些情歌唱的其实都不够。够惨，什么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那你起码还能看着人家有多甜蜜，对吗？有的时候真的 没事没事， 有的时候最大的 时间会冲淡一切， 最大的扎心就是人家都把你遗忘了，你是一个葫芦娃的九娃 六娃。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6哈、那我们上半段还剩一点时间，还是想来问问我们明月兰，您最近有什么工作上的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吗？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之前说一直保密的叫什么？ 我吗？ 对，你不是 我有好多啊，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保密，所以现在 高产呀， 跟大家说几个吧。 好， 捷德奥特曼， 哇、你这厉害了啊！ 这个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看，但是现在能录到真的是 捷德了， 没有捷德，但是有奥特曼啊， 一样。 但是我现在能录到呢，还是心里边还是很高兴的。然后还有一个马上要出的是机甲大师，对， 那个好好， 一个关于机器人的番， 对，是关于就是机器人比赛的一个这样的。 那这两部作品大概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呢？有确定吗？ 那个捷德已经开始了、就是各个平台搜捷德奥特曼都可以搜到的、然后机甲大师呢具体什么时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也快了。 那兰陵这边有没有什么、 的话就是该不能说的还不让说，但是有录了一个神器幻灵坛，一个在中国是一个很老派的漫画，然后画了很多年有众多粉丝的这么一个漫画的漫改动改，然后已经发布了 PV、概念 PV，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呢？可能还要很久以后吧。 啊，那说这个灵气哈，貌似据说灵气的第二部好像有新的动静了， 是吗？ 不要这样，明明我们排练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灵气第二部有动静啊！哇， 小美你好厉害！ 老师他们欺负。 开玩笑， 小美是幕后的小消息啊。 明明我们排练的时候不是这样说。 对，因为灵气的话确实第二部就已经在开始制作了。 哇、好棒。 其实是因为那边最开始先做剧本嘛，但是而且第二季跟第一季它会有些许不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对，而且具体的上映时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需要一段时间 启动了。然后这次呢希望做得更好，所以预留了很多的时间来制作，所以会制作的周期比较长一点，能更好的跟大家见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哟， 耐心等待张轩 到底是谁。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张轩到底 是演员到底谁， 你们也可以就是对艾特一下瓶子姐。 大家已经非常的开心了，都已经开始各种鼓掌各种撒话了。 是 大家可以多 开心的，你们俩再不录就快 破天荒了， 已经过气了好 吗？没有没有， 原来你们是出于这个考虑啊。 但这一季啊有很多的虐心的地方 我忘了是不是那个平平君在微博里面说就什么刀糖刀什么糖刀糖， 好了，是 第二季是糖刀糖， 糖刀糖 意思开始很甜， 中间虐 了，中间虐，后来 第四部 这也 刀刀刀，我记得有一个。 第三部 那个刀刀刀为什么 刀刀是吧？ 对对对， 糖刀刀刀刀刀刀刀糖， 然后是这样的， 最后就后面全虐， 哎、 最后才是 最后躺 全虐。 但我觉得大家要看问题，抓住重点，抓住本质，只要看到最后是糖 什么本质啊、哦， 就最后是糖啊，结尾是糖就好了。 哎，对，结尾也是甜，还行、嗯。 对， 但是后边你没听吗？ 两个人的友谊终于走到了最后， 啊、对，两个人的 拯救了世界、 嗯， 哇， 这是一个很有大剧观的 血， 哎呀， 友、 嗯、 谊。 战斗 少 年， 校 园， 对对对， 校园、 哎，你都知道哎， 你说了多少次？我当然， 小美，小美，大神，大神啊，小美啊， 嗯，不仅那个就是。嗯，就是两位来的时候我们会聊，经常我们也会在其他的节目里 半点信息时段。 嗯，我们一会儿回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好。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现在下半场一开始的时间哈，我看刚才弹幕当中有小伙伴提到说，我们现在这个秒懂二次元系列还有没有？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小的环节，要比秒懂二次元更有时效性和贴近性一些。那就是我们前方的记者哈，我们漫游嗨翻天前方记者，去到了 China Joy 的展会现场。那因为今天是 China Joy 的观众参观日的第二天，那他也去逛了逛展，给我们带来一小段的音频报道，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各位观众老爷好，今天身处 C 沟的我又来到本届展会的综合商务展示区。这个综合商务展示区呢，跟平时观众去的地方不一样，它是主要是针对专业观众和一些参展商有商务合作的地区开辟出来的。相比较昨天的互动娱乐展示区呢，这里的人流少了些许，各大厂商以及数据服务的平台是这里的主角。综合商务区一共是四个场馆，在这里大家会进行各种商务交流，这里不仅有中国的游戏厂商，还有国外的游戏厂商。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是一家俄罗斯的游戏公司，他们的游戏带有很明显的国家特色，在整个场馆里显得尤为亮眼，从某一程度上也印证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说我们国内的厂商要做出我们本国有特色的游戏，也可以征服世界玩家的心。短短的一天真是不足以玩转 China Joy。 今年的 China Joy 还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硬件大厂的鼎力支持，各种游戏装备外设越来越酷炫，性能越来越强劲。比如英特尔的展区，各种定制类的 PC 主机，英伟达的10系的显卡性能展示，联想、技嘉、惠普游戏主机、游戏本同样也诱惑着玩家的钱包。看来想要玩得好还得多搬砖呀。明天就是本届 China Joy 的第三天，也是周末的第一天，如果有来现场看展的小伙伴，记得一定做好防晒措施，太热了上海，一定多补水，保持手机和相机电量充足。祝大家逛展开心。 听完了刚才的这个现场报道哈，那要考考我们的明月蓝领了。刚才我们的记者在录音报当中提到，今天的观展人数是多少人呢？ 大概在2万到3万吧。 其实并没有提这个事儿。 小妹，不愧是哇， 好套路！世界上走过最远的路， 这是小美的套路 啊！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没有？对对，会不会经常去逛这种漫展、游戏展什么的？ 我以前在大连的时候是漫展常客啊。 嗯， 对。 就然后也会讲到， 然后后来工作忙了，真的没什么机会了。就是有时候会去做嘉宾什么的、CP 啊，类似的大型漫展会偶尔去做个嘉宾。 是，明月呢？ 自己去逛的话、 其实我第一次逛漫展是去找彭子姐。然后第二次是 阴阳师那个， 第二次就是做嘉宾。 主要还是做嘉宾。 他比我还缺 少。哎，那其实就是除了做嘉宾之外，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可以作为一个小游客自己逛逛。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都傻了。 嗯， 我说哇， 就见世面了。 对啊，以前我没有在大街上见过就是 coser 什么 coser。 对，我一到那儿，我真的，我觉得我是个另类。 哎，那明月有没有出过 cos 啊？ 没有 啊。 哎，我觉得你可以有。哎，你可以试试，可以献出你第一次 cosplay 的。 是吗？ 就是我们跟 十万粉 悠悠， 大家加油哈，十万粉。 啊，我知道， 我们两个还就一起说我要和我们和悠出那个叫什么尼尔。 哦， 尼尔机械纪元啊。 哇， 我们要准备出一个剧情的那种剧情小 PV， 然后悠悠唱歌，然后我们两个配剧情。 哎，其实我也有想过，就是买尼尔小姐姐那一套衣服。 AR另一个角色，我们缺一个人，就需要一个大高个。 哼， 哎，可以可以，你别嫌那角色怎么样，但是起码是一个。 那个角色很重要，很重要，是一个周末的一个系列的主角 啊， 对，很重要。 那我考虑考虑要不要献一下身哈？ 献身 不用， 蓝天明月，这应该不用献身吧？这开 玩笑嘛，为艺术。 对， 我怎么觉得主要是 的经历， 主要是小美要通吃年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我们刚才在聊内蒙古的旅游，我们下面要聊的除了草原和奶片呢，对，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他乡嘛。 对， 在他乡 是。然后我们也是在做准备节目的时候，从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然后是小伙伴们出去旅游、出去工作，包括在外地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经历以及出现的一些困惑和烦恼。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导师蓝玲明月跟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例一，请大家翻到第多少页？ 好的，小美老师。 好， 来， 好，小美老师翻到了。 对，这个案例一就是附录二哈，附录二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大家在旅行当中的暖心事儿。 嗯， 这个 A、B、C， 那好，那你们三个一人读一个哈。 嗯， 明月开始 A。 好。 嗯。 有背景音乐吗？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你想要甜蜜的，还 是 想要好在你没离开？ 要抱抱吧， 要抱抱，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时候， 快！ 真的吗？要嗨的还是怎么着？ 我开玩笑，啊啊，随意就行。 嗯， 好好好，来吧。第一次去北京， 甜蜜的吧？嗯， 好， 好， 可以了。 OK。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火车上偶遇了一个北京男生，人很好。临下车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公交卡给了我。还有北京的地铁图，留下他的联系方式，贴心地告诉我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从未相识，却如此关心。 这主人公是个女孩，长得估计还不错。 嗯， 哎，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这很明显是一个套路嘛。啊，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啊， 你能不能把人想的都单纯一些？像我一样单纯一些，不行吗？ 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套路吧，就是好像，哎，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在火车上碰见一个长得特别特别帅一个男的啊， 对， 我真不知道他是干嘛，应该是模特或者明星。 要找你要了联系方式？ 怎么可能找我呀？ 他要了联系方式？ 不是不是，我就在旁边坐，因为我靠近过道，然后那个男的从正面往后面那车厢走嘛，我就看他迎面，我说哇，这男好高，起码有一米八八左右。 嗯， 突然啊，一个女的，就是一个女生啊，坐在我里边，然后突然起身，然后拿着那个水就哎。就是你知道，哎，你知道这，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洒身上了，哎哎，这样我给你洗一下吧。然后那男的一说话，你知道吗？好像还不是咱大陆人啊，应该是，哦，不用不用，哦，不用不用，就特别低沉，你知道。哦，不用不用，没关系啊。然后就往后走，哎，别，不行啊，这样你扫我微信什么那样，我给你留下那个。 都是套路。 当时你知道吗？最无情的就是旁边那男的，哎呀，现在的小姑娘。都是套路，所以刚才明月说这个，我有点想套路。 但我觉得挺好的，就遇到了喜欢大胆出手，然后 所以 确实也帮助了这个女孩，对不对？ 而且被套路了以后，其实很开心啊，那证明你 就 主要还是这个人要长得帅。 但是我觉得还是兰陵第一眼看出这是套路。虽然你读诗的时候我有想过这事儿，但是没有。 喂，你们太不单纯了。你不像我一样，我这是我的人生。 我们要为人单纯。 行，那我们看看单纯的 B 好不好？ 好，单纯的 B， 单纯的 B， 单纯的 B。 来啊，暑假出门打架工，没买到坐票，拿了室友的凳子。 我实在没看懂。 对不起，我打错了一个字儿。我昨天在编辑的时候， 这稿子是这样的啊。 出门假工， 这个稿子是这样的。打暑出门假工，刚才兰陵愣了一下。暑假出门打工。 不是你这个错的顺序，我这很难理解。 还好我比较机智，哎，我已经给他圆回来了。 兰陵 自己又漏又笑了。 兰陵，我知道了，这是达芬奇密码，用了数列的排序法。你看看这个，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打错，没准是今天晚上约你出去的电话号码。 小美，因为小美现在做这个节目很辛苦、啊。 你们知道有一个就是打 对对对 打鼠，是民间的一种消暑方式，叫打鼠。 小美，咱别聊这事儿，让他过去，直接让他念吧。小美， 好尴尬。 好的。 好，暑假出门打工，没买到坐票，拿了室友的凳子，有一个学姐和我一趟车，火车要十个小时左右，晚上坐在过道上，凳子特别矮。坐着不舒服，就这么睡了几个小时。学姐把我喊起来，让我坐到她的位置上，然后她就一直在我凳子上坐着。我说和她换回来，她一直说没事儿，让我继续坐到下火车。这学姐肯定对她有好感。 这故事有后续，这故事有后续。 你们都 这故事有后续，来 肯定有后续。 来，咱俩后续，来 开始 聊后续。后来呢？当我要到了前面车站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地问了一下学姐：“师姐，你要下车了吗？”师姐说。 其实我坐这趟车就是想告诉你， 我晕车，老司机， 我喜欢你， 我要下车。 这个时候， 我想跟你去一个地方。 默契呢？ 我这个时候很诧异，我就在问学姐是哪里呀、 啊？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为人特别温柔，特别善良，是个好人。 你来了毒啊！ 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们 正经， 对，我们时间很宝贵的， 时间很宝贵 啊！说说这事儿啊！啊 ，C 了是吧？ 嗯， 来，蓝凉 C 啊 ！C， 咱俩创作一下。 别装了，快点吧，抓紧时间，快！ 今年一月末呢，失恋了，去哈尔滨一个人旅游，公交下车到景点还有一段路，都悲剧。的士要价很贵，海完蛋。后来要放弃的时候呢，一辆出租车却在身边停了下来，司机师傅摇下玻璃说。这地儿偏，小姑娘一个人不安全，我开车送你去景点吧。满满的感动， 第二天 这才是最深的。 第二天新闻报纸头条，小姑娘在景区无故失踪。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哎。 暖心的事儿， 暖心的事儿， 暖点 儿。我们要来点 BGM， 来一点 BGM， 暖心、 啊。来点那个甜蜜的，第一个，嗯。 暖一点，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旅途当中或者在异地生活啊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让大家觉得比较暖心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嗯， 当然了， 因为我旅行的话还好，但是我会经常去学校。 嗯， 我经常就是最开始在初高中的时候，我会经常从大连往这个黑龙江跑。 嗯， 然后我一般都是坐火车，坐在那个硬板上嘛。 嗯， 然后有一次我时间特别紧，第二天我早上5点钟到大庆，我六点钟就要去学校。 嗯， 我就趴在那个火车上硬座啊，我不想买卧铺，我觉得太贵，买硬座，然后坐在那儿，特别累，困的，然后也没有桌子，也没有那个 休息 窗户可以靠， 嗯、 然后里边有一个大爷说：“你小伙子困了吧？哎呦，就年轻上学了嘛，上学在外地上学，然后第二天上课赶着回来，说来，你过来坐吧，坐靠窗户能睡得好一点。”然后说：“没事。”如果大爷年龄也不是很那什么，然后大爷说：“哎，没事，我明天到家睡睡觉了。 啊”好热情的大爷。 然后我就靠窗户一睡，第二天我睡特别死，第二天。火车已经停了，列车员把我扒了醒的、 哦、 然后一看就基本没人了，我就赶紧下了火车。 那后来也没有再见到那个人。 对对，没有、 嗯、 我发现咱们真的是什么人碰见什么气场啊、嗯、为什么我坐火车的时候身边总是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三对四对五对六王炸是我王炸， 你可以加入他们呀， 对，很有意思、啊、 人家只要三个人。 明月呢？明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其实你要说旅行之中遇到过什么暖心的事儿，然后我当时想我还真的想不起来，但是其实我觉得平时生活中的话有一些小动作就很 对， 就很可能让你暖心。 嗯， 就比如说我说一件事儿吧。 嗯， 当时有一次呢，我们是去参加公司年会 啊， 我们是从那儿有一个就是楼，就一个楼梯，然后呢当时有个老奶奶，她是拿着一个挺重的行李箱，或者应该是她捡的一些就是 就是一个拾荒的老奶奶吗？ 对，然后后来我们那儿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朋友嘛，是就是公司的同意，他就上去去直接帮那个老奶奶去提了。我觉得这个就很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平时呢，不管是怎么样，多说一句谢谢就很 有意思。对对对 对 对。就当时就比如说别人给你送外卖啊，或者是你让别人就是借过一下，多说一句谢谢，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很舒服的。 对， 其实我们 其实就是尊重。 明 月 兰 人与人之间， 其实你们两个我也发现，就我记得你们两个第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我把稿子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是拿双手接过稿子还说谢谢，我当时 觉得对，因为那时候不太熟 啊， 还保留着一丝丝这个真诚和 客套的这种原因。 我关键当时的真诚什么的， 当时的这个真诚和什么放不开， 有点小羞涩， 有点小羞涩 啊。那现在呢？ 大佬好，大佬好，大佬好的。 别期待那个达成十次的成就， 达成十次。 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45，我们现在看这个附录三哈，各位同学们，是我们第二个案例。然后第二个案例呢，这位同学是大四毕业了，然后他面临是留在上海是回到老家的这个抉择。那谁来读一读？ 来点明月吧， 上海 吧。 小美 啊，对，也来吧。 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上海，转眼四年过去了，面临毕业之后漂在上海还是回到老家的选择。我天生比较喜欢冒险，向往外面的世界，上海的机会比家乡多，竞争也非常的激烈，特别是对于我所喜爱的行业互联网来说。但是如果选择留在上海，两三年内薪酬不会太高，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父母怕我离家太远过得不好，也希望我能够回到老家找一份高薪安稳的工作，平淡度日。 那后来到底是怎么着？他就是说选择一下， 是 吧？ 后来他遇到了心爱的姑娘，然后就决定留在了上海。 最后 他遇见了，这 不是一个女生吗？ 是吗？怎么知道这是个女生？ 为什么 呀？是吗？ 为什么是个女生呢？ 他的脑子短路了， 对不起啊。 可能因为前面的主人公都是女孩 啊，可能因为我读的 哦，对，读的是好， 产生了晕轮， 有代入感。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刚也说到了，咱们三个哈，也属于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哦、不是啊， 哇， 对 啊， 本地土豪， 可是属于 本地人， 这个本 假装生活在北京嘛，我也算 那 2000万分之1， 就是不最近那个朋友圈也都转过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在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我不知道你们会同意这种观点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只要生活。你觉得你自己生活，你在做有意义的事，你在做对以后有用的事，你在做你喜欢的事，就不是假装生活。就 是、不是，我就特想说一句话啊，你说我身为本地人， 你是本地人啊？ 不是，那五套房是怎么着？什么意思？是我多大发给我，还是怎么？我怎么没有啊？这 他可能 我怎么觉得我跟他里边描述的这外面一样、啊 对？对，也不尽相同。我觉得这篇文章、 太不对了，我觉得 断章取义， 写的有些偏颇吧？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北京生活，他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 肯定。 而且也像他说了，刚开始三年的薪酬， 人这是在上海， 都一样， 都一样。 说北上广，这是北上广深大城市吗？ 对，大城市里面其实压力是有，但是你都说了，这是你所喜欢的东西，你又爱冒险，你还有什么可以做抉择的呢？我就不太懂了。你就其实你已经有了抉择了，这个其实是没必要。 他可能还是主要怕家里面会担心。 我觉得有想要这个回报的话，你就需要一定的付出。而且说你这个，而且也不是说你前景不好，看起来前景也还不错的。而且有这么好的机会吧，就虽然两三年你是一个铺垫期，到了之后你会收获更多。可能现在回家，你现阶段感觉还 OK 啊，平安度日啊，高兴啊。然而人啊是一种，哼，时间长了就会腻，会。这种生物都觉得做的事情没意义，在心灵上受到的这种折磨，我觉得会要比在物质上更难过。而且他也不是没钱，只是勉强度日。我们也是勉强度日。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来北京之前，身边也有就是来北漂然后实在过不下去回去的例子。 对， 其实如果我当时问过一个朋友，因为他也是在就是毕了业以后待了两三年，觉得还是不行还是回来了。其实我问他，我说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啊，这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为了我的东西我喜欢过愤怒过了，我愤怒过了以后最后觉得哎，这个东西它确实跟我的生活就最后我要选择的路它有冲突了，我只能选择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他选择是对的。 嗯， 两三年时间其实人没有白活的东西，只是你经历怎么发经历的。 无论做什么都肯定会有收获，会变得更成熟，为你以后再做就算再做别的事情也是在为你的事情铺路，让你更成熟，可以更好的做你接下来要做的事。 所以每一份体验都是有意义的。 对， 嗯，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案例哈。第三个案例就是附录四，这个是属于出门旅游的时候遇到闹心事儿。 嗯， 主题其实就是说到底是自助游就这种自由行比较好呢，还是跟团游比较好呢？然后我们让可来给我们 啊，我来啊， 对， 来林明月来， 没有没有，你来吧。 嗯，可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说这个公司平日啊不好请假，想出去旅游呢只能赶这个公休的假期。 嗯， 怎么我一读这么搞笑啊？之前啊跟团游感觉行程比较紧张，逛景点走马观花，那何止是走马观花呀，我觉得把自己披上去跟团游差不多，也遭遇过强迫购物不是很愉快。后来呢就选择了自由行，端午节举家自由行去 A 市，他就去某个市，因为对当地不熟呢，原以为宾馆很好找，可是没想到旅游旺季各家宾馆都满员，后来好不容易啊找到一家宾馆入住，又为去哪儿吃饭的事儿开始犯愁，出去玩就更叫人闹心了啊，又因为不知道路到哪儿都打车啊，这不小的费用，各个景区还得排队购票，看着人家团体都进去了，哎呀反正他就这个急呀 啊所以说他问咱们，旅行到底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游比较好呢？ 我觉得我比较翻船。 嗯， 因为我是一个国家导游吧，我是这个有导游证的。 对对对，你是持证上岗的。 我是这个旅游服务管理专业毕业的。 嗯， 要是说你要不缺钱啊，然后有时间有闲， 嗯， 还是自由行比较舒服。 嗯， 再说你想放空大脑，什么都不想，你要选一个跟团，但是跟团你要选一个好团，团也分很多种的，比如有那种购物团，有那种很贵的，但是就包你玩的团，就是那种服务比较好嘛。就是你拿多少钱就固定了导游，导游也没有后续的回 应， 然后就是贵， 公开透明的，但是 也没有会有购物啊什么的， 嗯，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 嗯， 好处就是导游比较对于这一片很门清， 嗯， 什么弯弯道道啊、条条路路啊，他都懂， 嗯， 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嗯， 但如果我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自由行。因 为什么呢？ 他在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做旅游规划 啊。 就是你自由行的话， 对他没有提前规划， 提前去规划好。 对， 比如说你这个 酒店， 肯定要 酒店 定好啊， 对，而且去哪儿玩， 啊， 对， 然后哪儿好玩啊，然后这些可以在网上其实都可以查到。 其实我还蛮享受自己做功课的那种感觉的。 对， 而且现在很多 APP， 你订个宾馆什么太容易了，这个，嗯，啊。 但是很多人他其实他不想去，对， 他就报团嘛，他就报团 嘛。 其实对于这种人的话，报团还是比较好， 不要报便宜团。 嗯， 是， 对的，千万。你让我想起一个便宜团，然后 你说你 妈他们去的了， 嗯，你说 什么呢？ 嗯， 然后那个他们是说，因为是那个中老年人嘛，然后是400块钱的， 嗯。 团费，你想去 西双版纳， 有那挺好。 然后有强迫购物吗？ 有强迫购物， 那肯定啊，要 不 然怎么 会挣？导游就相当于没有导游费， 嗯， 他赚的钱只能从你的购物和自费项目中， 所以现在一直在取缔这种。 后来我问了问，我说玩怎么样？他说哎，其实各种景点都带你逛，或者怎么样都逛， 就时间紧， 时间也， 但是得买东西吧？ 但他 就是 有购物的时间嘛。你知道最后，然后我问我说你买多少东西啊？他说我守住了自己，是买了1000块钱东西。我说哇，那你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看这个团的总体 啊，总体。 因为有的人他买的多，假如说买了6-7万， 嗯，就已经把这个团达到了， 对， 整体都够了。 而且导游正常来讲的话也不会太得罪你，因为他你就不买了， 嗯， 他还是会哄好你的。 嗯， 然后其实像景区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有的一个小窍门，可以在景点门口找他们那个跟团的买团购票，跟着一起进去， 嗯， 然后也可以就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有也会便宜点，然后还不用排队， 嗯， 就要团购票， 哦，这算一个小技巧吗？ 对对对对， 小技巧。但是在这儿最后啊，我稍微呼吁一下这个说强迫购物这事儿啊，你要说咱在国内旅游就算了，有一次啊去国外旅游也是没什么钱，报了个团，我说实话啊，咱都是中国人对吗？咱去到国外。您说这个买与不买，咱说实话差不多得了。有些包括这些很多新闻，他现在强迫这事儿，是吧？而且你有时候他这个强迫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有些人，当时我就看一对母女出去啊，人家本来不容易，其实报团费也不便宜，人家能买多少，人力所能及就得了。人家不买啊，还有点这个言语上的这个羞辱， 对， 咱用北京话人说这一句，这挺不给面儿。咱说句实话，咱人德还在，咱钱可以赚少，但咱德还在，是吧？ 对， 我觉得咱们这真的，真的这旅游这个，反正真的是这样。 找一些评价好的这个， 对的， 是的。 其实像购物团，它真的都是言语攻击你，让你去。 对对， 不然 就是弄 的 这样。 是是是。那那个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读诗 吧。为了呼应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最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小诗。 对， 让我们的明月兰陵来献给大家，好不好？ 好， 带给大家希望的诗啊。 嗯。 其实这首歌其实有点渊源，在咱俩读之前，最早是咱们的这个小松哥是吧说的， 那是篇文章，最早 对、最早是篇文章，后来又写了这个纪念李宗盛，然后、对对对， 好，那、 来 我来第一段啊。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固执地把微醺的日光阻挡，几乎疯狂。 梦里几度回首，轻声吟唱，谁愿摆渡那条忘川河长，将前世遗忘，一夕旧时无恙。 梨花白，粉黛柔肠，打着竹布伞，打着竹布伞的姑娘，前行在烟雨深巷。那些残破的影像，如旧日故事，飞也泛黄。 此生里，宿命化为一场花葬，寻一方青石无恙，踏一片净土安详。如此 如此，又是一番模样。 好，欢迎大家。 谢谢明月兰陵给我们带来小诗，每期一个的小诗分享。还记得上次读的什么小诗吗？然而并不记得了。 记得 是什么？ 来段明月， 上次是什么？ 来的， 黑化肥发灰， 会挥发。 哎，大家鼓掌。 对 ，nice。 这也算吗？这是上期的。 天外飞仙啊，上回都达到了。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李兰陵和刘明月，谢谢二位， 谢谢。 那我们 每次给咱们都带来很好的内容啊。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漫游嗨翻天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 没错，那其实我们非常不舍得今天跟大家说再见是吧，但是有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啊，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还有第二天的预告。好，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8.2。 是，然后还要跟大家说，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今天节目就这样， 拜拜， 明儿见， 拜拜。 OK， 拜拜，大家。